李庆林、李鹤群在本市高新区分会场收听收看。保定市委书记聂瑞平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全力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保定市市长郭建英主持会议，他要求要认真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好体制、好作风，形成制度预案，提升维护社会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要持续用力、精准发力，进一步强化责任，确保全市各项工作年底圆满收官，同时早着手、早谋划，为明年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打好基础。会议还对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进行了表彰。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一首很熟悉的橄榄树来自于齐豫，这首歌是李泰祥的曲，三毛的词。其实会感觉这一首歌它的编曲都很好听，但是齐豫的声音在这里面呢，其实根本也是一种世间少有的乐器，令人很着迷吧。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很棒，是来自于呼斯勒的《往日时光》。这一首歌应该说是充满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情的歌曲。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车的唱，一面河旁温柔的夏夜，手风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点点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生中最美的珍藏，还是那些往日时光。朋友们聚起了啤酒，桌上只有半根香肠。我们曾是最好的伙伴，共同分享欢乐悲伤。我们总唱啊朋友再见，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如今我们变了模样，生命依然充满渴望。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其实呼斯楞的这一个版本的《往日时光》并不是原唱，原唱的是庞龙，是内蒙古的乌兰托嘎作曲，克明作词的一首歌曲。谭维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面也有重新演绎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前面的几首歌呢都是很舒缓的，那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沿着这个风格来吧，但是又多了一些些悠远的感动。这是来自于陈淑桦，《滚滚红尘》。

校园的钟声叮当叮当，交织过多少美梦，寒窗的日子早已远扬，回忆总是身上人里的林荫郁郁苍苍，树下的梦是多少，梦的伴侣随意远离，梦却依然芬芳。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成长的岁月最是令人难忘。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总是那么令人惆怅。小月那轻轻小月，何处寻你往昔的笑颜，梦里的花儿依然芬芳，如今却各一方。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成长的岁月最是令人难忘。沙啦啦惆怅，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成长的岁月最是令人难忘。沙啦啦啦啦，沙啦啦啦啦，总是那么令人惆怅。 这是来自于杨庆煌的《京津校园》，可能很多年轻人不太熟悉啊，但是如果在86到90年这段时间上大学的人应该会对他很熟悉。那个时候在操场的草坪上面就会听到有些人抱着吉他然后唱着这样的歌曲。小军的音乐盒家来邓紫棋《盲点》。 我数着脚步的声音，前行，回家到处散散心，我也做不了决定，生活是夜奢求关心，明明都努力生气，心事里却感觉到空洞的心，世界我看得再远，始终有一个盲点，你就在我的身边，我却一直没有发现，成功在技术里。 子淇的《盲点》收录在她的专辑《新的心跳》当中。这张专辑呢是花了她3年的时间，里面的词曲都是来自于她自己的创作。这3年对她来说变化非常的大，对于内地的朋友来说，也是在这3年内对她才渐渐的熟悉和喜爱起来的。所以呢，这张专辑应该也是代表了她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吧。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庾澄庆，一个走在时尚前端的人，不管是个人音乐还是服饰的风格。那听到这一首可以让大家一起摇摆的歌，我最摇摆。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变成了笑着谢幕。时间是怎么样跨过了我皮肤，只有我自己最清楚。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将这一份礼物，这一封情书，给自己祝福。亲手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得要哭，很久没哭，不是为天大的幸福，就好好将这一份礼物，这一份情书，给自己祝福，可以不在乎，才能对别人。 是王菲在2001年加盟百代唱片之后的第四张专辑《预言》当中的歌曲。这张专辑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概念性的音乐，但是还保留了像《笑忘书》这样的一首偏流行和偏 K 歌的这样的单曲。所以在《我是歌手》上面呢，李荣浩也挑战过天后王菲的这一首歌。所以很多人当时呢都说，王菲对于李荣浩的演唱你怎么看呢？反正小军很喜欢李荣浩的这个版本。那接下来要听的这一首歌是苏有朋《你是我的一滴泪》。 爱过了谁，也为一个名字崩溃。琴键上的手，你弹指的美，该忘了才对。寂寞是鬼，搞得往事支离破碎。请在我心里再多聊一回，你别急着飞。你是我的一滴泪，我们是那么对的一对，幸福是万分之一的机会，爱情却这个样子被我浪费。你是我的一滴泪，像爱琴海的那种很累，未来的日子随便无所谓，我只要记住你的美，比什么都要珍贵。 苏有朋，你是我的一滴泪。可能很多人对于苏有朋演过的电视剧会停留在情深深雨蒙蒙、还珠格格，或者是老方有喜。他还跟蔡琳啊、何润东他们演过一部剧哦，叫做情定爱琴海。我这样说你有印象吗？这一首歌你是我的一滴泪呢，就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尾曲。其实当时这部剧还挺火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开始流行一些韩国的演员，然后跟我们中国的演员一起来合作，当时话题也是十足的。说到话题家的这一位，他的大长腿可以说是话题十足了。这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歌《电台情歌》。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有种不真实味道。我们一直忘了要搭一座桥， 九历经七年发展，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九五九，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这个童安格还真是厉害哦，明明是一些别人首唱的歌，一经他翻唱呢，传唱度会大增，以至于歌迷常常会忘了原唱人是谁。像王芷蕾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还有姜育恒的《一世情缘》，刘文正的《耶利亚女郎》，包括刚才唱的这一首《不必太在意》，其实他的原唱呢是蓝心湄，所以只能说他真的很厉害。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小娟要来一首小清新的歌送给大家，就是来自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翻唱的《梦田》。虽然不能说他们是有盖过原唱哦，但是这样的一种清新的声音会给人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了。好啦，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就这样咯，希望你喜欢这些歌，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要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 走，偏偏好胜说我那在乎，面对世界我洒脱，一点不似太辛苦。